随你身影下那梦里午夜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距离谁的步伐，这种告别是爱上的眼神，不明白你是为何的情愿，那风筝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身影。不变的你，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，凭着心爱的灯笼。傻傻的你，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。是造物的恩宠， 真的要离开我，我会把你放。 真的要离开我，我会把你放在心里头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不会害自己，我会照顾自己。